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嘿、hey, 各位，又和你相约在电波当中，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用好音乐来给你的生活加加油，你还好吗？今天第一首歌呢，来自刘力扬，叫做提线木偶。这首歌的编曲非常的华丽优雅，彰显着复古的宫廷气质。 破旧的木偶提着线被刺痛，玻璃的眼球表情空洞，暗的城堡，蜘蛛网，红蜡针，古老的铁盒，木偶跳舞，有谁来操纵我的嘴？我睡了多少年，斑驳的堡垒越残缺，漫天成天的一场盛宴，抒情就像在城堡的午夜，空着的刻着喜欢的容颜，往厕所冲天，谁牵着我的手和谁告别，擦着空窝里滚滑的笑脸，飞速在昏暗的时光里面，爱恨都不见。 自由但是啥没有， 我 为了伤害带着来养生的名气的痛苦的流泪，不要觉得自己扛不住，来快点勇敢的站起来，把过去的回忆都当作是一事无人相能相能说，你不是你的雕刻人像作品被拿去加工制作，也不再会是那面一边的极限路口， 谁来操纵我的嘴？我睡了多少年，斑驳的堡垒越残缺，盛宴抒情就像在城堡的午夜，空间的刻着喜欢的容颜，往厕所冲天，谁牵着我的手和谁告别，擦着空窝里滚滑的笑脸，回首在昏暗的时光里面，爱恨幻灭，漫天成天的一场盛宴，抒情就像在城堡的午夜，谁牵着我的手和谁告别，擦着空窝里滚滑的笑脸，飞速在昏暗的时光里面，爱恨都不见。 姑娘人人有伙伴，谁 我和你适合了爱，

分享一个健康的小常识，服药期间呢，一定不要吸烟。服药的时候吸烟呢，会导致血液当中的药物浓度下降，使药物的药效难以充分发挥。所以呢，在服药30分钟以内不要吸烟哟。 你说不爱我，再爱上他，和变心不一样。看完已经很傻，还逼你要回答。只是我真的不明白啊，能不能不要怕讲真话？说不爱就不爱，怎么爱呢？想要忘了就能不再想，怎么再想？爱拼感觉不念就牵挂。是有点可怕，爱永远比想的复杂。说不爱就不爱了吗？最后的歌一定是最好的吗？那一次旅行坐在星空下，说着永恒的是谁呀？ 再怀疑了， 你听着这首歌。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七夕关怀，1033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8。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阵雨，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12度，廊坊阵雨转阴，26度到14度，首都北京阴有阵雨，26度到13度，临近的天津阵雨转多云，26度到17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喝水比较重要的养生常识：洗热水澡之后，身体受热，血管扩张，血流量增加，心脏跳动比平时快。喝水太快的话，对健康不利。这个时候应该小口慢速的喝一杯温水。还有便秘的时候，便秘的人可以适当的多喝一点水，一定要大口大口的喝，这样的话水能够尽快的到达肠道，刺激肠蠕动，促进排便。最后要说的是，发烧的时候，在发高烧的时候会以出汗的形式散热，以致消耗大量的水分，严重的会引起脱水。那这个时候呢，要少量多次的喝温开水或者温的葡萄糖水，大概每半小时喝一次。这些喝水的小常识你记住了吗？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喜欢夏天女孩的裙摆，也喜欢男孩跳起来的扣篮的姿态，总有莫名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夹杂着冰镇可乐和花露水的味道。在夏天遇见最好的我们，时间也仿佛是被调快的和弦，快乐蔓延在空气中，无边无际。 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这是长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吃东西辣到流眼泪怎么办呢？喝水并不能够解辣，反而呢会更辣。更好的解辣方法啊，就是喝牛奶，牛奶才是最好的解辣剂，喝了就可以缓解辣味儿。你学会了吗？ 从那遥远海边慢慢消失的你，本来模糊的脸竟然渐渐清晰，想要说些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只有把它放在心底。茫然走在海边，看那潮来潮去，徒劳无功想把每朵浪花激起，想要说声爱你却被吹散在风里，猛然回头你在哪里？ 用一生等待。如果深情与往事你已不再留恋，就让它随风飘远。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像带走每条河流。所有受过的伤，所有流过的泪，我的爱，请全部带唱去，徒劳无功想把那朵浪花激起，想要说声爱你却被吹散在风里，不敢回头你在哪里。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等待。如果深情往事你已不再留恋，就让它随风飘远。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像带走每条河流。所有受过的伤，所有流过的泪，我的全部带走。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等待。如果深情往事你已不再留恋，就让它随风飘远。想带走每条河流，所有受过的伤，所有流过的泪，我的爱，请全部带走。 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易雪丽，叫做不穿高跟鞋。这首歌说的是恋爱新时代，不穿高跟鞋，当然还是鼓励大家不要忽略追求恋爱的权利，所以提出了爱情新标准。年龄不是问题，体重不是压力，身高只要真爱就不会有距离。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不穿高跟鞋。 跳跳舞逛逛街，听音乐，早就是我生活的标签。你爱电脑游泳爬山，我们之间很少有共同点。103很幽默，安全感，你却是我生命的巨人。无所谓外表看起来配或不配，我们天生一对。为了你我不穿高跟鞋，让你介绍人我不会太累。为了爱我不穿高跟鞋，我希望我多想你一些。 就是我生活的标签，你爱跌倒又又爬山，我们之间很少有共同点。你又算很幽默，安全感，你却是我生命的巨人。无所谓外表看起来配或不配，我们天生一对。接受梦我不会太累，为了爱我不穿高跟鞋，希望我多想你一些。太爱你我不穿高跟鞋，别计较斤几，是我也很累。偶尔你为我穿高跟鞋，你就算是会让我掉泪。

算一切都像留白。我不要藏起来，当坚持像无奈，我心你在，唯有寂寞慷慨，恐惧侵蚀血脉，想安慰却找不到对白，那空白。可是我会哭得说不出话，每次都一个人在自问自答，我们的爱到底还在吗？已经淡了吧，多放些糖也很难有变化，不如喝完这杯就各自回家，别坐在对面欣赏我的挣扎。一场失败的爱情像个笑话，热的时候心乱如麻，让我以后看见自己够傻，认真我会如此容易无法自拔。一场无谓的爱情像个谎话，甜的时候只相信他，我以后每一句都跟他，我怎么会如此难以了无牵挂。

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但愿你留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都会一场空。 你知道吗？每周吃方便面两次以上会增加心脏病、糖尿病以及中风的患病风险，女性尤为明显。美国的研究者称呢，这可能与方便面当中含较多的盐以及其他一些引发心脏病的矿物质有关。要好好吃饭哟，别用方便面糊弄自己。 在你的黄昏人还在浮沉，我也在浮沉，充满的脚跟空洞的眼神，是就别问。我只是个平凡男人，感情也只谈个吻，说有认真，说有责任，对你感恩不止一吻，人类所谓的残忍，看不到伤痕。想着你的吻却化成咒语，我难以翻身，不怪你太狠，怪我太愚蠢，还相信永恒。是 现实的完整，代价是要让人掏空灵魂。伤心依旧纠缠，说了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追求喜讯眼前的念头。我的爱对你来说，如果是刻骨留残剧，我来说才能把依旧纠缠，忘了真实拥有，也忘了要钱要房要奋斗是你的手。曾经如此了一个拼命解冻的温柔，情杀手。 浮现在我的脑海。